界听啊

只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风声自去放粮，救济灾荒。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磕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上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吞没在两旗军网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纲，押苞米面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苞米那话公体承当，枉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痛压下苞米面审王嫂娘啊，包面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节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念思亲将包面来观望，岂不是家家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费公房怕贪赃，留一个马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杀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民， 好来嗓子。 一年年白发，天霜冰，孤苦伶仃，独一身，病痛饥苦，谁想问？风霜寒暑，谁关心？烟昏花不盼山，有谁来搀一把？ 王年杰，王青青，谁我这年迈人？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，树盼春，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。大福享我盼之盼，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！盼到头来可所有，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？我恨天天不语，我恨地地无语，恨包年他的婚一段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呐、啊！

了听。梦初醒，弦繁琵琶从古 还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圣经要了，心中思谁

我是借此逢生几楼家，谁要许多一年真带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下重量早还谁不痛，见得很多杀苦杀娘子啊，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弟弟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见着